大家好，我是冬至的扮演者陈章泰康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 第二十二集，独立招考。不知怎么的，冬至忽然想起自己在山上迷路时看见徐婉的情景，他至今都无法确认那到底是自己的幻觉还是见到了真人。徐婉身上没有半点可疑之处，甚至每回与他在一起总有种看见姐姐或妈妈的可亲感。也许正是因为这样，冬至才会屡屡不自觉地降低警惕性，但几次下来他遇到古怪的事情却总有徐婉在场，这点不能让人不多想。他将这段小插曲跟老郑说了，老郑点头， 回头我们会让人去查一下的。不过我有件事想问你啊，之前在山上你为什么说想要加入我们？一时冲动被迷花了眼了，年轻人热血上头很正常，不过这事儿不是闹着玩的，你是个普通人，只会何玉教你的一手啊是成不了事的。 冬至想起自己在龙身面前说的那番话，有点不好意思。 一开始其实我挺害怕的，特别是在火车上的时候，觉得自己挺倒霉，怎么就被缠上了呢？但又不是完全害怕，还有点好奇心，所以下了火车之后，我就按照何玉说的法子去练习画符，没想到后来在酒店和山上还真能派上用场。 老郑露出了了然与理解的神情。 以前父母在的时候，我总要顾及他们，连过山车都不敢坐，就怕出了意外留他们孤老。后来他们出事，我反倒想开了，人生短短几十年，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迎来意外，既然如此，不如从心所欲，活得潇洒勇敢一点。再说了，跟你们并肩作战的确也很惊险刺激。 冬至不习惯在别人面前剖析自己的心路，现在仔细回想，老郑说的没错，他的确是热血上涌，一时冲动，普通人碰见这种事躲都躲不及。不过冬至现在并不觉得后悔。 何玉说我的体质有些特殊，如果可以加入你们，我也能多学些本事吧，以后再碰见这种事就不用眼巴巴等别人来救了，还可以帮助普通人。当然龙老大那么厉害也是原因之一，但凡是一个男人，谁不想和他一样斩妖除魔、威风八面啊？ 哎呀，说了这么多，你不就是被老大的美色所惑吗？ 冬至冷不防被口水呛到，剧烈的咳嗽起来。 放心放心，我不取笑你。其实吧，跟你一样的人挺多的。之前有个小伙子，祖上是孪生，到他这一代又有些天赋异禀，家里本来想让他安安生生的工作结婚，那谁知道他有一回看见老大伏魔之后也死活要加入特管局。 后来呢？ 当然是进来了，表现还挺优异，现在在总局叫钟于一。所以我说老大就是块活招牌，现在特管局扩充规模人手不足，照我说呀就应该让老大多出去打打广告，他拿着剑往镜头前面一摆，那第二天求职的人绝对挤破大门。 冬至想想龙身冷着脸看着一堆花痴脸求职者的奇葩场景，也禁不住跟着哈哈笑起来。 何玉走之前跟我说，如果确认你不是一时冲动，就让我把一样东西给你，你要不要再考虑两天？ 不用，我考虑好了，我的确想要加入你们。 老郑点点头，严肃的样子像是即将要传授什么绝世武功秘籍。他将一本书从桌上的袋子里抽出来递给冬至。冬至一看，2017年公务员考试辅导书目精选，赫然入目。 What？ 冬至一脸懵。 你不是想加入我们吗？公务员考的那两门行测和申论我们一样要考，虽然是独立招考，难度会低一点，但你还是抓紧时间看看书，还有4个月就考试了。那后面有地址，你去了北京就照这个地址去找何玉。 可我记得国考不是每年年底吗？ 特管局是独立招考，时间自己定，每年都不一样，今年就是七月。 之前冬至问龙申能否加入他们，对方没有回答，他还以为自己被否了，没想到希望的曙光总在峰回路转处出现，笑容慢慢浮现，越来越大，到最后收都收不住。冬至的心情慢慢雀跃起来，比刚毕业入职时还要期待和向往。老郑看见冬至这样子也乐了， 可别高兴得太早，笔试之后还有面试，面试之后还有培训，想正式成为特管局一员也不容易，我们分局这几年要进人是越来越难了，更不要说总局。我听说总局那边包括龙局在内，今年几个大佬可能都有收徒的打算。 为什么你喊龙局，何玉他们喊老大？ 龙局是总局的副局长，我是分局的人，肯定喊职位。何玉他们是龙局手下的小组成员，直接归他管理。 这么厉害啊？ 那可不就是这么厉害吗？ 这么厉害的神秘部门，冬至能进去吗？当时一鼓作气开的口，冬至知道，如果再站在龙申面前，他很可能就没那个勇气了。 面试难吗？ 当然难，不过机缘这种事儿吧，很难讲，说不定你到了面试一走运，能被几个大佬中哪一个收入门下，那就真走了大运了。 也就是说，像我这样的普通人也不是完全没有机会的，对不对？ 不错，以前不是没有过这样的例子，你要是真对特管局有兴趣，试一试也无妨。不过听说今年竞争会特别激烈，不少名门子弟后起之秀都想进来，他们从小修行，但文化课未必比得上你，你还是有努力一把子的机会的。 说完一大段话，老郑发现对方定定地瞅着自己，跟瞅姑娘似的，让人浑身起鸡皮疙瘩，不由得莫名其妙。 干啥这么瞅我呀？ 老郑，我现在特想亲你一口。 老郑的脸吓得皱起来。 哎呦，可别，待会儿让王警官那老娘们看见又该误会了。 你还说对人家没意思。 房门被敲响，老郑还以为是王警官去而复返，一开门却是坐着轮椅的张行。 东哥，你醒了， 快进来，你没事吧？ 张行跟老郑打了个招呼。 你好。我没事儿，就是腿摔断了，得坐几天轮椅。 这姑娘就在隔壁病房，你没醒的时候她过来三四趟了。 张行有点不好意思。 我想起我还有别的事要忙，就先走了，你们聊。 老郑朝冬至挤眉弄眼。 人都住院了有什么好忙？ 冬至想叫住他，却没来得及，老郑已经飞速闪人了。病房里一下子安静下来，还是张行先开口了。 旅行团的人来看望过我，他们问起姚斌的下落，我不知道怎么说。 实话实说肯定是不行的，也没人相信。老郑他们的职责特殊，估计也不可能出面帮张行作证。冬至也想不到有什么好办法。 那你打算怎么办？ 我就说我当时跟姚斌走散了，也不知道他后来怎么样，但是听说他父母已经得到消息动身过来了，我不知道到时候应该怎么面对他们。 说到这里，张行的眼眶红了。 我到现在还不敢跟我爸妈讲，也不敢让他们过来，当时要是我俩没落在后面，也许就不会遇上那些事儿了。 姚斌的死估计会成为张行一辈子的阴影，他忍不住的小声哭了起来。 要不回头我帮你问问老郑，他们应该会有什么办法，谁也不希望出这种事啊，跟你没关系，你不要有压力啊。 冬至好说歹说才劝了张行收住眼泪，不过姚斌父母的动作比他们想象的还要快，隔天早上就到了，在户外团的陪同下直奔医院而来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订阅收藏不迷路哦。